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呢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同埋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喺瑞士啊，双方系由美国嘅财政部长出面就系达成90日互相大幅减关税。我一早讲过，呢个系中场休息兼停火，就唔系一个协议嘅结果。因为呢个咧系初步达成一个咧系共同嘅意向，就系咧减住税先，然后未来90日呢个期限系由美国定嘅，就要睇下中国方面嘅反应。咁然后咧就系建立一个双方嘅共同磋商嘅经贸问题磋商嘅机制。嗱，进一步中国仲要交啲乜嘢出嚟咧？而家就系唔知吓，但系咧。中方嗰边嘅大陆小粉红亲中嗰度咧就敲锣打鼓，就去咧开二窝头同埋茅台嗰度咧纷纷庆祝，就话美国咧就已经跪低Donald Trump 已经认输，因为咧佢挨唔到呢个高通胀，中国终于咧系已经赢咗。嗱呢啲咁嘅嗰场波都未打完，我正如我上一集讲过 ，Donald Trump 只不过因为佢兼顾太多。佢而家去一去廁所，所以咧就將嗰個關税對中國嗰度咧係減至30%。你睇清楚，係不平等嘅。佢仲係收你咧係30%嘅，裏邊咧係包括咧係20%啊個芬太尼嘅懲罰税。你咧就係收咧美國嘅咧嗰邊咧係10%啊。嗱，佢係多過你嘅，咁所以點會你話點會係 Donald Trump 而家跪低咧？係嘛？定係認輸咧？我上次讲过有三个因素去证明美国是不是真的对中国跪低认输和冚牌。这三大因素就是第一，美国的晶片还会不会向中国放行，因为你说向美国认输嘛， Donald Trump 冚牌嘛。第二就是美国包括苹果手提电话在内的那些电子科技产品和其他主要的产品的生产线会不会呢是由中国呢是继续撤出，定是呢已经宣布由于美国跪低啦美国输啦，我们呢是将会将生产线和工厂搬返去这个大陆，这个会不会。第三就是呢中国那时呢是无限底气宣布将呢美国50架他刚刚签署买的波音机呢是打回头。现在你会不会啃返这三大因素。如果这三大因素全部都是否定的话呢，是吧，譬如说美国的厂就搬返回去了，美国的晶片呢宣布向你放行了，然后美国的波音机呢你仍然拒绝呢是购买了，那你就真的赢了。其实还应该加一个，就是个稀土那里你是不是继续制裁呢？现在第一就是那个波音机呢那50架呢你又买返喎，是吧，中国呢通知中资的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可以恢复交付美国所制造的飞机喎。但你那50架里面有41架呢据说呢就已经由其他国家呢是来认领喎，会买返喎，是吧。咁由呢本来呢50架飞机计划交付给中国航空公司，咁你而家唔接收，只不过呢其他地区的需求庞大，其中41架飞机呢就已正在研究呢，同埋呢或者已经批准呢是准转售予其他公司。好啦，咁嘅情你又要买返嘅话，咁即係扭扭零零喺呢度呢好似予取予攜如入无人之境嘅时候，咁要唔要赔偿呢本来嗰41架是吧，其他那些例如印尼啊马来西亚那些举手争住要那些是不是又没得要呢，这些是很多是个细节里面，是吧，合约条款那里你中国有没有违反呢，如果你还要提供额外的赔偿来到呢补偿你反口覆舌是为波音公司带来的损失呢，那中国怎样样赢啊，你给多了钱不又是输，是吧，是吧， 好啊，稀土你本来话系用嚟啊惩罚翻 Donald Trump，就唔会啊去出口噶嘛，而家咪又系恢复出口，亦都向德国嘅大众汽车香港叫福士嘅稀土钱材嘅供应商颁发出口许可证，系咪啊？咁咧就嗱，咁你话到底系边个贵咧？呢个系好难讲啊，知但系咧喺一个咁嘅社交媒体发达嘅时代咧。个个咧系听到一句半句咧，就即刻消停炮仗庆祝住先。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几幼稚咯，因为呢个财长贝森特咧系即刻补充，佢话虽然美国咧就唔想同中国全面脱欧，但系对于晶片同埋其他战略物资嘅咧，就系一定要脱欧噶啦，呢个非脱不可，系咪？另外佢亦啊，Donald Trump 亦都讲过，如果90日中国唔履行啊，系美国嘅呢、这个签署呢个框架嘅话咧，咁90日之后咧系更加会再会系加关税。所以咧，你见你自己都识话 Donald Trump 呢个人喜怒无常啊嘛，系嘛？既然喜怒无常咧，就同埋佢讲嘢信唔过啊嘛。既然啊信唔过，佢嗰90日啊。跟住之后信唔信得过咧？你继续信唔过啊嘛？计一个咁信唔过嘅人，你点样咁把炮啊？觉得自己而家中场休息嗰阵时已经赢咗咧？系咪啊，鲍生？ 嗱，啲小粉红咧，当然就觉得咧精神胜利啦。咁但系点解啊？中国啊咁快就已经撤除啊对于波音客机嘅禁令咧？嗱，我哋睇翻啲数据，好简单。喺截至今年嘅3月，中国有14家航空公司咧，全部都系波音机队运营，即系话唔系用空中巴士，亦都冇 C919 嘅。咁里边包括咩咧？山东航空、上海航空、昆明航空呢啲区域性嘅航空公司，而另外比较出名嘅厦门同埋海南航空嘅波音机队咧，亦都系占分别90%同埋80.5%。嗱，呢种高度依赖波音嘅客机嘅情况咧，系大家咧想象唔到嘅。咁而虽然喺近年咧，波音客机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啦，或者系失事嘅记录啦，令到咧好多客机停飞啦，甚至佢嘅股价下跌啦，但系事实上咧，依然世界上咧，波音客机咧都系一个重要嘅供应商，同空中巴士咧分庭抗礼。空中巴士喺去年嘅产量咧，应该系766架，咁个数量系压住呢个波音嘅，波音嘅数字冇咁多。好似得大約係400多架，咁但係咧，一個發達國家其實對於客機嘅要求咧嘅數量咧係遠遠唔夠咧呢啲咁嘅生產，所以空中巴士同埋波音雖然係一個競爭者，但係其實咧全世界對於客機嘅要求咧，佢哋2間公司嘅產能啊，夾埋嗰1000多架咧，都係唔能夠滿足全世界航空公司嘅需要，特別係中國。因为中国咧喺疫情之后咧，个空运嘅数量，无论系客机同埋货机嘅数量咧，系大大增加。咁预计咧未来咧1年里边咧，佢哋系需要咧差唔多成1100部嘅客机咧嚟做咩咧？60%系攞嚟更新淘汰嗰啲旧嘅客机，而另外40%左右咧系因为新嘅需求同埋新嘅航线。所以波音对于中国嘅航运嚟讲，系好重要嘅，但当然调转讲，中国市场对于波音嚟讲，亦都系举足轻重，因为咧占佢大约20%左右嘅销售，咁而未来呢个供应咧，亦都会越嚟越多啦，所以波音亦都系需要中国嘅市场，咁所以其实咁嘅情况咧，呢点咧当然系所谓嘅互赢啦，咁但系你问心一句。如果你唔要呢啲波音客机，其实呢个世界上大把国家嘅航空公司争住要，唔需要一定卖俾你中国。只不过你中国咧嗰张单咧的而且确系大，同埋咧预计你嗰个市场呢个发展系越嚟越多，所以波音咧先至会咁睇重。而另外仲有一点，其实因为以往呢啲波音嘅客机喺中国嘅航空公司嘅运作咧，你唔系净系咧卖完架客机就算，因为里边仲有好多维修啊。零件啊，技术嘅更替啊，或者系一呢啲咁嘅后勤啊，所以佢对于波音嘅客机嘅依赖同埋嗰个关系咧，系要延续性嘅。即系譬如话以往啊，曾经出现过啦，有啲国家系买美国嘅军用飞机，但系因为个关系 变差咗之后咧，美国系唔提供零件同埋后勤嘅，咁所以啲军用飞机咧系变咗废机一样。所以即系如果你要同波音切割，其实唔紧要啊。波音损失嘅咧最多系生意，呢啲生意可以喺其他国家嘅订单里面补充，但系中国咧可能会令到佢嘅机队啊系唔能够起飞嘅。所以嗱，呢啲咧就系客观嘅现实。好多人咧就以为，我唔买波音去买空中巴士，但系问题系。空中巴士嗰个产能都唔能够满足你中国，你要货佢都冇啊，所以其实呢个情况先至解释到点解啊，中美之间咁多嘅矛盾，你依然要俾订单波音咧，就因为你冇得拣，你空中巴士买完啦，你都仲要向波音买，仲要搞 C919。就是咁解啦。 所以到底边个贵呢？系 Donald Trump 贵定系中国贵呢？我哋不妨睇翻呢个波音50架啊退回，同埋你又啃翻嗰个飞机而家最新进展嘅细节。因为你当初豪气万丈吓、就话咧我唔要啦，退翻去啦。咁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咧同你签咗呢个关税协定咧，咁你又话要翻咯、哦？咁要翻就肯定系 Donald Trump 喺。瑞嗰、那个财政部长啊贝森特啊喺瑞士嗰时啊就对住何立峰有咗清单，就係、是、你要呢係买返呢50架波音飞机作为一个条件啦、啊、你接受呢个条件啦係咪啊，但接受呢个条件呢波音话你混吉喎、啊。点解啊，因为你话唔要又唔要，而家又要、啊、你係浪费我啲时间喎、啊。所以咧要加返佢呢係100亿啊呢、啊這个呢违约金喎、啊、知唔知啊，100亿的违约金，如果你说中国方面我不给、啊、你一系呢你就照返以前买返给我、啊、我买返你50架是照返、啊、一个月前的价格。如果你说要100亿我仍然是打回头，我仍然是退货，那你就赢足了，是不是？如果你要另外给多100亿、啊、这个价值100亿的人民币的、啊、违约金，你不就是输咯，是不是？因为你100亿是老衬，你不应该给的嘛，啱唔啱？如果你当初遵照合约啊，你是收了50架，你咪不会蚀呢100亿咯。啊，这个世界咩叫赢咩叫输呢，就是睇啲细节啊嘛，啱唔啱？咁当然啦，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你打回头2025年第一季度呢，喺中国方面呢就已经退咗3架。737波音嘅啊呢、這个航空公司啊，因为美国单方面咧系加关税，就令到每架波音737 MAX 啊嘅入口成本咧系贵咗，系嘛？咁所以而家咧，2025年啊交计划交付啊嘅50架飞机咧，系价值咧系总共要200亿人民币。咁其实你啊计第一就要买贵咗嘢，第二仲要付出一个赔偿金。嗱、啊，第三就系、是。你可以利用呢个机会，就永久咧系唔用波音机，就乘机咧。而家美国系俾咗个位咧，俾你中国制造嘅 C919咧系上位。正如欧洲同埋美国嘅左翼舆论喺度闹啊 Donald Trump 嘅时候，你咁样好蠢噶咋？你同美国咧啊，你美国系同中国咁样撑关税咧，你又宣布退出啊？系呢个美国喺全球嘅经贸霸权。嗰、那個空檔咧係俾中國填補啊，係嘛？嗱，咁如果係咁，你咪將中國嘅舊 C919 當做一個典範，當咗個例子，睇下佢有冇力去填補咯，係咪啊？咁而家咧，2025年啊，喺中國嘅 C919咧係計劃只係交付咧係75架嘅啫，係嘛？只不過啊，佢裏邊啊係有40%啊嗰個技術嘅零件咧係非中國製造嘅。即系譬如话佢嗰个发动机系仍然要购买美国同埋法国合资嘅一间 CMF 啊，一间企业啊所出产嘅发动机啊，因为冇咗呢嚿嘢咧，你架 C919 咧系飞唔起嘅。所以咧，你将 C919 拆开咧，仲有好多其他嘅零件部件系要咧，系用美国货、用德国货，同埋要用美国出口卖俾你嘅晶片。嗱，呢啲咧就系睇下最终你系边个赢定系边个输，系咪？系嘛？咁你而家得个 C919，得个75架咧，啊，嗰个订单咧系非常之少嘅，啊，系唔够嘅咯，啱唔啱啊？咁啊，当然咧，你里边咧个装修咧系可能起到咧 是很堂皇，但是你是不会呢是填补到这个美国留低的真空。你现在的C919呢都是由中航、中国东方和中国南方呢是自己近返很多，是吧？即是中国的这个叫做三大航公司，是吧？咁呢佢今年呢佢自己向自己落订单呢就係买100架。咁呢如果係咁啊，我哋睇呢个细节就係你可以利用呢个时候呢、这个空窗期係仍然企硬唔要啊美国嘅波音。你以后你加紧制造 C919, 得唔得呢？咁梗係唔得啦。咁唔得又点样样赢呢？咁係咪美国佬啊，即係 Donald Trump 仍然啊係捻住你条颈呢，或者捻住你某啲嘅命脉呢？嗱，呢个係其中一个例子啦，係咪？咁另外仲有晶片啊，係咪？同埋其他嘅美国啊嘅生产商嚟啊，玩具商啊、纺织厂啊，佢哋会唔会因为啲90日而停止将佢哋嘅生产线搬去越南啊、印度啊，然后纷纷烧炮仗，我哋搬返返去郑州啊、河南啊，搬返返去中国其他嘅内陆嘅三四线城市呢？有冇咁宣布呢？如果有，咁就真係赢晒。係咪？我同意係应该全国呢係放假三日，係庆祝 Donald Trump 呢係惨言落败，係打退堂鼓，係咪？ 係咁，呢个其实都係简单嘅供求问题。正如我所之前所讲，係根本全球呢对于民航机嘅需求是大于嗰个产能，所以全世界而家波音同埋空中巴士咧，虽然竞争，但系咧中国嗰个扩张咧，其实嗰个机队嘅扩张同埋要更新机队嘅需要咧，系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所以佢先至咧需要咧同时向空中巴士同埋波音咧落呢个订单。嗱，而事实上啊，亦都唔可能咧单单靠空中巴士。如果你有本事嘅，你可以完全唔要波音嘅飞机啊，你咪全部咧向空中巴士咧落单咯。但系空中巴士嘅产量啊，700多架都唔够你呢个中国一年啊扩张嘅机队嘅数目。咁唔通空中巴士净系服务你中国咩？空中巴士系全球噶嘛，特别系台湾，台湾都订咗咧唔少嘅空中巴士嘅扩张嘅机队，包括长荣航空啦，包括星宇航空啊等等。咁所以咧，中国其实要抢啊，都抢唔切啊！啲波音客机之前嘅姿态当然摆得好高啦，但系呢50架你唔要，但系同一时间啊，波音可以随便咧，可以卖俾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唔使等啊，佢即刻可以用翻同样嘅价钱，佢哋掠繁盈。咁所以今次咧，其实如果仲要加翻个 loading 或者叫 penalty， 即系要罚款或者个违约金咧，咁真系得不偿失啦。本来你系可以用翻个订购价去买嘅，因为呢张订单咧应该系上届 Donald Trump 嘅时候咧，中国向波音公司落嘅。你谂下几耐嗰张订单？咁当时嗰个价钱啊，当然就系平啲啦。到而家，如果你用呢个价钱啊，随时波音可以卖翻俾其他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嘅航空。个价钱仲高啊，佢个盈利仲靓啊，因为当而家系一个新合约啊嘛，新合约用翻而家嘅通胀或者嗰、那个需求嘅数目咧，波音仲乐意卖俾其他公司添。 好啦，同埋中国系咪赢咧？我哋再睇深一层嘅细节，点解你 C919 啊系未能啊系完全啊系出飞出世界咧？就系、是、美国同埋欧盟到今日为止都系咧拒绝啊。是发出一个国际航空安全认证，是令到 C919 呢是真正跨出去海外市场。咁目前呢得到呢个叫准航证呢只係得7个国家。包括呢呢、這个澳洲同纽西兰喎。另外仲有巴西喎。咁你真係得呢7个国家呢，咁你个 C919 呢是可以同呢7个国家对飞。但你不能够呢是同欧盟同埋美国嗰度呢是对降落佢哋嘅机场喎。只有一些很 cheap 的航空公司是最近扭计，例如英国这一间联航叫 Ryan， 叫做赖安航空呢，就说啊，喂大佬，这样我呢你 Donald Trump 搞到加关税，令到我的营运成本高，我就向中国买 C919 了。我想他得个港字，因为你买了之后 欧盟咧系唔会俾嗰个咧 呢间航 准航证俾呢间系嗰个服务系衰到贴地啊，系咪？ 俗名叫坏人航空啊 ，Ryan 啊，我搭过一次，我一世都唔会再搭啊，你知唔知啊？仲惨过翻去大陆搭嗰啲通宵巴士啊个感觉，加埋嗰啲空中服务员咧骑呢都包，你想象唔到嘅事啊！不过费事讲啦，咁所以呢间坏人航空咧，如果佢买 C919咧，我真系恭喜佢，系嘛？ 佢因为嗱，同埋 Donald Trump 咧，亦都下令喝住吓，叫呢间 Ryan 咧系不准帮衬 C919，系咪？ 系 嗱，而家欧盟咧系唔会俾嗰个咧系国际航空嘅安全认可证俾你。咁你而家中国又话而家你要联合欧洲嚟到对付 Donald Trump 嘅，系咪啊？啱唔啱啊？咁如果你系联手合航欧洲嘅话，你可唔可以叫中国总理李强啊，或者副总理啊，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讲：喂，嗱，而家大家我哋联合，系嘛？嗱，你俾我啲电动汽车入欧洲市场，啊，我咧就买多啲 Chanel 咧同埋 Gucci， 啊，但系你又要俾我 C919咧系入埋欧盟，你快啲俾张 shirt 俾我，咁你觉得欧洲制唔制咧？佢俾得你，佢空中巴士仲使做嘅咩？ 梗系唔制啦，欧洲人、欧洲佬应该话，咁亦都好古惑。佢點會咁隨便俾個空安全證你啊？因為佢哋知道一年幾百張嘅空中巴士訂單咧，係佢哋嘅命脈，亦都係咧佢哋中國嘅重要嘅一個出口嘅市場。如果連空中巴士都唔出口去中國，咁仲有乜嘢中國會同你買啊？ 玩完啦！空中巴士係法國同埋德國啊，呢兩間公司而家個出口王牌嚟噶嘛，係嘛？咁你覺得佢會唔會係？是比 C919 啊，系开入嚟欧洲同比你眼白白分佢嘅市场咧，啊，所以呢啲咁嘅细节咧系冇人报道嘅。咁然后咧就好多人走去打飞机啦，就例如最近就话巴基斯坦传说咧一口气一日击落咗，系用中国嘅战机啊，系嘛，定系导弹啊，系击落咗五架咧系由法国制嘅印度机，呢个后来咧系踢爆，系流嘢，系谣言。啊！嗰啲咁嘅片段咧，係 video game 裏邊嘅畫面。啊，同埋咧，巴基斯坦國防部長被問及嘅時候咧，就支支吾吾話呢啲咧係微博啊，係社交媒體所講。所以有啲人咧跟車貼咧，即刻出嚟燒炮仗。咁樣嘅行為咧係好幼稚嘅。嗱，呢個唔等於話 Donald Trump 呢次係贏曬。我一早都講咗，係嘛？佢係開天殺價。咁而家咧係30%。佢一拉一扯，吓将佢扯上抽落，呢啲好似佢玩紧纳斯达克指数咁，又升又跌。吓 ，Donald Trump 系有少少变态嘅，佢同你中国玩跳楼机啊！喺90日之后咧，佢随时翻嚟加翻。嗱，佢哋中国嘅协议而家系咩咧？个细节而家唔知。要中国向美国啊嘅保险业、金融、银行业开放市场，呢个绝不可能。但是我估咧，中国方面咧系话啊，我买翻你嗰个波音机啦，算啦算啦，系嘛？咁另外啊，嗱，我嗰2700亿啊，个贸易顺差吓，我咧冇履行到，因为咧拜登咧系上咗位，拜登咧做咗佢4年咧，于是咧我觉得同你 Donald Trump 第一任签嘅嘢唔算数，再加埋有呢个所谓嘅 Covid 啊喺武汉嗰度传出嚟呢只病毒。嗱，我都動態清零啊！全世界停擺癱瘓，仲買咩咧？佢用呢個借口就走去同 Donald Trump 解釋，就話冇履行到上一次你第一任啊簽署嘅嚇貿易啊嗰個採購嘅協議。咁而家 Donald Trump 可能係俾多次機會你。既然係咁，我俾多90日你，你而家即刻磅水開動買我啲大豆牛肉啊，同埋其他嗰啲咧啊，波音機啊等等，所以波音機嗰度啊，咁啊又俾你回啃翻咯。另外再加100亿啊，嗰個賠償金咯。嗱，呢啲全部喺曬裏邊。嗱，你用咁樣嚟睇咧，就唔可以講話中國咧係贏啊，亦都唔可以講咧話 Donald Trump 係輸，係嘛？所以咧，嗱 ，Donald Trump 咧就係俾90日佢睇下你有冇執行嘅誠意。正如我上一集讲，中国要玩借你啊，喺呢度话凡系共产国家都系嘅，你知唔知啊？佢玩借你，佢同你签嗰啲咩协议啊，咩联合声明啊，点解佢收尾一定反口， 同埋一定不会依从承诺呢？就是他同你签署啊个过程谈判，他已经抌够你啲时间。第二，签署任何嘅条约同埋协议，他一定攞咗你嘅着数先，即系你够用 A 嚟到交换 B， 你俾个 A 佢，嗰个 A 系即刻实现嘅，但系咧佢俾你嗰个 B 咧就唔系即刻实现得到嘅，系要未来十年八载验证嘅。你而家你同佢签署呢个加入世贸协定嗰时，你就知啦，你系俾佢揾咗老衬啦，系咪啊？系嘛？佢已经应承系入到世贸之后嘅开放市场啦，佢应承系入到世贸之后啊，系会增加呢个私有企业啊啊嗰个市场经济嘅份额啦。但系其实一路啊都系操纵汇率啦，一路用国家机器去补贴出口啦，一路喺度打矛招啦，系令到啊世贸啊嗰个组织啊系里边你加入咗咧。都好多违反你系冇遵守到，咁啊点啫？你而家咪一路告佢咯，告佢世贸协议嗰啲法庭对中国冇任何约束力噶，吓你告佢，佢咪同你抌咯，同你拖咯，系嘛？拖得嚟啊，十年八载啊，吓跟住佢又攞咗你好多着数。嗱呢个咧，美国啊、英国啊嗰啲咧，佢一定要知道咧呢个共产党国家嘅谈判嘅作风。佢由1945年。开始重庆谈判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是共产党国家的斗争的手段和阶段之一，是不是一个阴和一个阳？我跟你谈判的时候不等于说我现在对你释出善意，谈判的时候我照样可以对你目露凶光，照样是我斗争的一部分。好像说这个越战啊，喺1954年啊，呢个咧胡志明咧领导嘅越南共党民族主义嘅军事势力咧，喺奠边府一役就击败咗法国，结果咧法国咧宣布退出越南呢个殖民地，咁就导致一个日内瓦嘅会议。喺日内瓦嘅会议嘅时候咧，美国咧系参与调停，法国当然咧亦都出席啦。咁胡志明嘅嗰个共党嗰个咧。是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呢亦都派出代表。嗰陣时明明应承呢係喺两年之后係举行南北越嘅之间嘅一个呢投票嘅普选。喺日内瓦会议嗰度呢就大家决定係以顺化以北嗰度呢係划一条嘅边界，南越同埋北越互不侵犯，唔可以呢係再打内战啦，要和平啦，係咪？咁咧，兩年之後咧，南北越咧係大家和平選舉。呢個同當日啊，喺1945年之後啊，嗰個南北韓啊，嗰個劃分都係一樣嘅。嗰陣時同金日成同埋南韓嘅李承晚講好咧，係大家一齊全國無分南北係投票嘅。啊，當日喺瓦爾塔會議嘅時候，啊，亦都咧史泰林咧係都應承喺波蘭喺戰後咧係由波蘭咧。在国内呢是去投票来到决定呢他们是不是要一个共党政权定是不要。嗱这三样东西呢当你他们苏联和越共签了纸之后，跟住呢他就是等到时机成熟啊，你美军撤走了嘛，法国佬走了嘛，啊法国离开越南和美国不会进驻越南，这个是即刻发生的嘛。好啦，时间就在他那边了，那然后他就违约了。然后呢他就挥军南下了。到了1956年呢这个胡志明的越共呢就撕毁这个协议，不会啊再同你啊是吧讲啲咩南北越的普选统一，他就呢是喐手先，是吧这个呢同中英联合声明一样，他那时签了你给了香港他，他袋了落袋了，然后过了十几年之后呢他说这个已经成为历史文件，是吧。所以你这个 Donald Trump 呢比他的90日就不可以是90个月。而90日呢看着他买货。买货之后呢那个关税你一定要呢是跟他买货那个表现呢是永久挂钩。他买下买下不买呢，那 Donald Trump 那个优势就是他即刻加返关税。关税喂啊喂这里你这里又缩喎，是吧，於是佢由30咧又可以加到50几，所以呢一招咧關税咧，對於中國嚟講係佢覺得 Donald Trump 啊， 系整咗条绳咧喺你条颈度，而家咪松一松，等你回一回气吓，我又睇下你点吓，你系咪再玩我？再玩我咧，于是咧佢又再加翻，咁呢个你冇得走啦。所以系咁嘅话，你话边个赢定边个输咧？喺而家呢个阶段，但系你中国嚟讲，你当初话绝不下跪，之但系你系话肯唔会同佢倾，系嘛？或者咧边个打电话嚟先？呢啲咧系好幼稚啊，吓嗰一种争论。咁而家你又终于咧喺瑞士啦，仲有咁今次咧，何立峰除咗见美国财长之外，就咧尽人事咧就瑞士嘅联邦主席海纳祖特尔同埋副主席喺日内瓦咧就会见呢位副总理。何立峰当时咧就向瑞士嘅联邦主席咧系所谓转达中国领导人嘅问候，并转交总理李鹏嘅亲笔信。嗱，呢个咧系好不寻常。因为咧对口单位吓，同埋咧相应嘅级别嘅咧，人哋嗰瑞士联邦主席出动咧，你交嗰封信应该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点解变咗系转交李强总理嗰封信咧？嗱，呢啲咧亦都令到美国咧喺在旁观察，系觉得至少你而家中国咧系有两派，一派咧系觉得主和。唔可以同美國硬撐，因為咧你即刻咧係損及到中國個出口同埋經濟嘅狀況。另一派就以習近平為主，就係鬥爭到底，因為佢嚟攞命唔係攞關税。嗱，而家講翻啦，既然你達成協議啦，係90日啦，咁你覺得美國佬仲係咪攞你命呢？係嘛？未來呢90日定係佢暫時唔攞命啊？係等你回氣90日之後再攞命呢？如果暂时啊唔攞命嘅话，咁你香港而家整一个叫港版国安法嗰个附件嘅修订，咁又系咪应该暂时冻结呢？系咪啊？嗱，你而家睇到咧，香港嗰个动向同埋嗰个变化咧，一定系同美中关系有关嘅。如果美中关系而家有得倾，系缓和，甚至系叫和解嘅话，咁你而家香港对嗰啲咩长和啊？甚至对黎智英啊，吓呢啲啊，嗰、那个政策系咪会有所变化？ 仲有边个赢 动咧？ 嗱，边个赢边个输啊？另外睇一睇条新闻啊，中国外交部喺度强调芬太尼美国嘅问题唔系中国嘅问题，所以咧美国因为芬太尼嘅问题加征中国关税系唔合理嘅，严重冲击咧中美喺禁毒领域嘅对话合作，口水 ，blah blah blah。咁而家人哋系加你20%啊嘛，咁你喺度哭诉啊，抌地啊。依然都是加緊你 20%， 咁你又唔還拖，又唔對等關税還翻 20%， 依然接受啊呢個屈辱嘅啊，對方徵你 30%， 你只係俾徵佢 10%， 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依然咧，你個立場口講就係芬太尼咧係對中國唔公道，呢個 20% 嘅關税，但係行動上咧你係屈服喎。行动上你接受啊！呢90日里面接受美国向你征收依额外嘅 20% 芬太尼嘅关税，咁呢个系究竟系边个跪低咧？ 你应该唔承认啊嘛，你应该30-30啊嘛，你有咩可能你系10-30咧？吓，何况 Donald Trump 而家笑笑口咁走，佢系换取咗啲乜嘢咧？我相信系美国政府一定会喺大英会应该会喺大陆设立一个咧叫打击芬太尼嘅监督办事处，因为佢唔会信得你过啊。之但系咧，佢派啲人过嚟监督咧，又会俾你中国当地嘅官员慢慢玩残嘅。這个咧就系下一个章节系嘛？所以到底你呢个芬太尼嗰处系嘛？系咪真系有效打击，定系你又是执搏咧？个时间就喺中国嗰边啦，咁然后咧美啊 Donald Trump 嗰度咧就睇咗90日，我个芬太尼如果喺墨西哥又喺加拿大源源运入嚟，如果冇减少嘅话咧，咁佢咪又话你中国，佢咪将个责任咪推喺中国嗰度咯，嗰阵时咪又加翻咯，所以呢啲啊全部要下回分解嘛，系嘛？所以好多嘢唔好跟车太贴，唔好高兴得太早，就係咁解。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同埋呢订阅我哋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搵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